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侯耀文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过去的青涩，现在的成熟，王力宏在音乐的道路上一直在慢慢的蜕变着。从刚出道时的白纸，爱的就是你，到后来的唯一，再没边，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音乐人。今天的娱乐大篷车的旅程当中，咱们要聊的正是这位优质偶像王力宏。欢迎各位再一次乘坐本期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旅行一开始呢，我先代表我们全体乘务组的人员送各位一首歌，来自于王力宏的公转自转。 我让这 红传自传来自于王力宏。1976年的5月17日，王力宏在纽约出生，家境很好，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，家里还有一个大他两岁的哥哥。其实王力宏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完全是继承母亲的天赋，王妈妈很喜欢音乐，王力宏三岁的时候听到哥哥在一边拉小提琴，就会随着音乐的旋律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。六岁时他才终于如愿以偿地开始拉小提琴，并且跟随母亲学习弹钢琴，所以他现在的音乐才华那可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。一起来听一首王力宏自弹自唱的歌曲 Forever Love。 爱你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，我越来越爱你，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，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， 才了解自己，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。爱我有些痛苦，有些不公平，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，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，的安抚我的不安静，所以我要每天研究你的笑容，多么自然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， 我只想这一辈子去爱你，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有幸福的理由。想用我这一

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优质偶像王力宏。话说12岁的时候，王力宏升入了初中，成了学校里最年轻的小提琴手，多次参加过学校剧团编排的音乐剧。那时他还接触了包括吉他在内的许多乐器。从1990年到1994年，高中时期的他每年都会参加当地的高中生音乐校级比赛，并且屡屡获奖。这点在今天也看得出来，光是在《朱丽叶》当中的那段独奏就能够显示出王力宏的小提琴的功底。 看着你走的倔强，头也不回，我该不该挽回？每一次都是这样，跑了又追，你到底累不累？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，放弃又后悔？如果是你的感觉一无所谓，就让我把爱收回。 朱丽叶，一首王力宏的老歌，但是还是很好听，也很时尚。在王力宏的心中呢，从小就有一个音乐的梦想，那就是成为一名歌手。但是生活在音乐学院当中的他，也看到了身边太多的人怀揣着音乐梦想，但始终找不到工作，也不得志。音乐圈的竞争太激烈了，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有没有可能在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到底。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可以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事情，从而让他真正走上了音乐的这条道路。前来听王力宏演唱的这首《白纸》，稍后接着聊。 昨天今天同个书桌前，一面两面相爱怎么给，在右边，我 白纸来自于王力宏。当年王力宏在刚开始学小提琴的时候，曾经心惊胆战地问过老师自己能够当一名职业小提琴手吗？老师并没有给他肯定的答复，只是淡淡地说，你要这么问就没资格当。而那时父母希望王力宏将来还是能当一名医生，也算是子承父业，觉得做音乐就是胡闹嘛，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对自己是否要做音乐心存怀疑。一起来听一首王力宏的歌曲吧，不可能错过你。歌曲过后稍事休息，我们继续今天的星光之旅，稍后见。 Hey there, how you doing?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?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。对，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，不好意思。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，忘掉要排队，空气是大大演员很坏。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，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，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。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，忘掉不自由，钱会花很多，朋友责怪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彩虹跟着跑出来，那是你的微笑和你的爱。